欢迎到我 Touch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特。 咁继续我哋嘅老残回忆之媒体篇啦。 呢度系我 Touch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相对 MD 还好少少，因为桑尼做量产咗好多出嚟，虽然都定系得桑尼用，但系毕竟有个量产规模啊。 MD 我有， 我都有。 先讲下啦。MD 我自己都我系经历 MD 年代嘅，因为 MD 嚟讲就系佢比 cassette 带好，因为 cassette 带知啦。食帶又有支，聽得多會殘有支，或者聽話有支。咁相比嚟講 ，CD 穩陣好多。你起碼就係一插就跌落去，八十分鐘聽一路聽。當時我自己翻學啊，做嘢時就一部 MD 機，跟住咧就 CD 抽 MD，CD 抽 MD 咁樣又係嗰做精選啦，自己做精選啦。 因为 MD 有个好处咧，就系 MD 出的时候就已经有可以自己录噶啦，就会变成佢可以完全系一个 cassette 带嘅上位嘅门嚟噶。 代替咗 cassette 带 咯。其实佢入边嗰嚿系一嚿迷你 CD 啊，系啊，冇错 ，UMD 系同一样，完全同一样嘅概念嚟啊。其实只不过入边嗰嚿系 CD 咁解啫，入边一个迷你 CD 嘅，有个盒保护住嘅迷你 CD。但系嗰一个年代啲文青就系点样做呢，就系、是、自己录，系直接录音啊。唔系话转啊，系录音。其他档案就呢个系后边嗰啲媒体已经冇咗呢样功能噶啦。咁因为其实大年代好中意咁样啫嘛，自己录音，录完自己录嘅歌又好，自己配音又好，嗰啲玩法都有啦。用 M D 去录，录完之后就交俾你心仪嘅女仔，然后俾人着咗翻嚟听翻嚟嘅啫。因为我冇做过啲乜嘢，即系M D 咧就系一个迷你版嘅 C D， 仲有嘅 C D R W。其实是一个好细只嘅，咁时间上我记忆中同一部录影带可以录嘅时间其实差唔多嘅啫、不过因为佢系 CD， 所以个音质会好好多。咁啊，一个介乎中间嘅嘢，其实当年喺 CD 一统江湖之前咧，系有好多呢类嘅各种新媒体嘅尝试系出咗嚟嘅。落去 多啊！嗰时系五花，因为嗰时叫做咩？未统一年代五花八门，好多。我自己我记得唔知摄同佢摄呢样嘢咧，其实好似有几家出嘅。当时系有我冇乜印象。当时系仲有其他几家出嘅，又系呢类似咁嘅嘢，系咩用嘅？但系又系出，但又系嗰句冇几耐就冇咗啦。但系谂下当时一个黑碟时都系一支咁大把。120 MB 一只碟其实好大嘅、真嘅，即系你谂下计下条数，等于而家一个一而家一嗱，当时嘅主流系一 T 到，我第一部电脑系650 MB hard disk， 跟住第二部就1.2G 啊。咁话如果1.2G hard disk， 如果除开而家系等于而家嘅6T 嘅6T hard disk， 6T hard disk， 如果佢你除开即系。即系你嘅600 MB 嘅600 MB 手指，好大噶啦！ 我当年仲第一部我唔知入边有几大，第二部嘅话咧就系400 MB 嘅 Fireball， 好记得嘅。咁啊，翻嚟啦，咁啊 ，MD 呢边咧就其实啱啱都系到啊 ，MD 其实一路有佢好长嘅时间都仲有人用紧，因为可以录音。除咗 MD 之外冇嘢可以做嘅，你 CD 冇人咁样，冇咁嘅装置，最少我见唔到啦，可能有我唔知道。因为佢个转速比较慢，我唔知道原因系乜嘢啦。总之系 MD 打后咧，就冇嘢可以直接通过你手去录音嘅媒体噶啦。即系冇错，你有啲 MP3 可以录声嘅，但系录完你唔可以揾件媒体去交俾人哋。呢样嘢一路都系到现在为止，都依然只有 MD 做得到。 啊，系啊，最揾到啦 ，MO Drive 啊，因为我头先想讲就系咩，当时 Mac。揾食架撑之一就系咩 ？MO Drive， 因为当时咧好多 Mac 啲 Mac 人咧要交啲图咧，啲大佬嗰等行几十 Mac 嘅大嘅 poster 啊，嗰啲图咧，你磁碟装唔落啊嘛 ，MO 咯，一只 MO 1.3G，一 MO 够大，佢可以塞大量嘅啲咁嘅超级大嘅啲 poster 啊 ，PSD 图咁样，所以当时你当时咧攞住 MO Drive 咧系奇几威嘅，即系证明到你咩用 Macintosh 揾食嘅 用咩咯，有钱咯， 有钱人咯。但系当时系真系叫最主流咯，叫做少数地真系多人用，因为其实当时好多古人精怪格式嘅，即系 Sony 又自己有一套 ，Omnis 有一套咁样，但系佢少数地用 Zip Drive 叫做比较多人用嘅格式，但我就未用过嘅。 虽然都因为个数目上唔到去，所以价格偏贵啦。 咁讲真，你用得呢样嘢揾食都系噶啦。Zip Drive 都我就真系叫头先讲过啦。其实当时算系几流行嘅，因为其实当时香港都唔少人用嘅，因为真系。你好似大佬， 咪又系有钱人先，有钱人玩意咯，一个 drive 2000几蚊，大佬，后屘平咗都要1000几蚊。 系啊，但 咁你就需要大容，当时喺网络未成行嘅时候，120 MB 一成100 MB 嘅 file， 你都要插电话线长啊，56K 传到天光啊，大佬。 但系嗰阵时一个 CD ROM 只要500几蚊啫喎。 你开 CDR 当时开 CDR 开始流行之后，依嘢咪开始开始收收皮咯。 CDR 啱啱出的时候，第我记系我有 Pioneer 第二代嘅 CDR 搭嗰部机啊 ，Pioneer 嘅第二代。 系啊 ，Pioneer 系 2000蚊啊！ 哇！ 即系不过后屘佢就好迅速咁向下跌啦个价钱，佢后屘跌到去200-300蚊就已经大家都有啦。佢然后就系接下来就系 DVD 时代，终于系 DVD 去到 DVD 时代咁啊！DVD 啱啱出嗰阵时咧，尤其是冇经过 VCD 洗礼嘅人咧，系差咗好远嘅。对佢嚟讲， 哇！突然间成个世界唔同晒 ，DVD 年代。 因为 DVD 理论上啊，虽然冇人做，冇乜人做，系可以上到去高清嘅。佢可以，虽然佢个收录时间会短咗好多啦，因为最初 DVD 出嗰阵时咧，用嘅格式系 MPEG-2， 系只非常非常非常肥嘅格式嚟嘅，即系。但系佢个画面会靓咗非常之多啊！ 好多 DVD 系时代唔同晒啦，完全系 啊！即系而啱啱出嗰时候又系啊，都系好贵噶。啱啱出嗰阵时候，讲紧电脑用嘅 DVD ROM 啊，真系只能读噶咋，唔舍得噶，都要千几两千蚊。 还记得嗰个经典嘅嚟贪啊 ？DVD 就系嗰时就系嗰时系 DVD 好乸贵嘅年代咧，你剩翻只 DVD 系真系要脱噶。当时话系真，但系嗰时就真系叫做从大家从 LG 解放就系追喺个好细嘅媒体里面， 唔使劳，唔使。如果你要画面靓，都唔需要做劳练咁大概。 系啦，画质靓，容易收藏，价钱亦都开始越嚟越抵。咁大家买得起部 DVD R 嘅人越嚟越多。咁你真系嗰时开始就嗱呢样嘢真系嘅 ，Sony PS 要唔用 PS 用 DVD 咧，真系令到呢个媒体咧爆红嘅。 因为嗰阵时嘅 PS 啱啱出嗰阵时，你要买部 DVD player 随便一部， 好乸贵， 都要10-80,000 yen 啊！ 但系呢部 PS 好乸平， 一部 PS 我记得好似 PS 都好似系50,000 yen 啫嘛。 系啊，咁价钱系一就算我哋都俾得起，咁啲人咪买特登买部 DVD 咯。好多屋企系买部 PS 二系攞嚟播 DVD 嘅咋？ 仲有个原因就系咧，如果你真系买 DVD 的时候咧，播你买嘅系二驱碟嚟，所以你要用部 PST 去买。 哇！万乐嘅驱马，屌你閪！ 万乐的，所以会变成就系后屘就破解咗啦。呢、這个猪队友问题，唔好意思 ，exactly 个猪队友就系 PS2。不过呢个我哋之前讲 PS2 讲过，呢、這个唔重复啦。咁我哋如果你系买真系收藏去买日版碟，我知好卵贵。我有好似两套作品有收过 DVD 嘅，好贵嘅。翻到嚟播唔到，因为锁区锁，因为我哋一般买嘅系锁三区啊嘛。 即系喊一句句锁区，当时我买碟咧要认住咩区，所以咧边当时我睇嘅咧买 DVD player 咧一定买港版，因为港版通常都系冇锁区嘅港机。 港版后屘变咗冇锁区，都系多谢 Sony 啦，系 Sony 自己搞出嚟嘅嘢嚟嘅。我之前讲 PS 都嗰阵讲过啦，咁。但如果你冇咁嘅话咧，你通常你买香港买到嘅咧就系三区嘅，就会变成你只能买香港好少动画嘅碟，大家都知噶啦。你要买台版碟，唔系嗰啲老翻嘅台版碟，我哋之前老翻啦讲噶啦，就系两边各自将对方地方嘅碟叫做老翻碟叫做佢啊嘛。香港将老翻叫做台版，台湾将老翻叫做港版，好衰啊！不过我讲系台湾授权的咩普威尔啊嗰啲。真系台湾正式授权嘅嗰啲碟，而且调翻转相对价钱比较平啲，维翻白送啲一只碟。你日版嘅碟嘅话，维翻几百蚊一只碟噶嘛。我系买咗非常上之多，有台版嘅动画光嘅 DVD 啊。咁啊，但系嗰部嘢就 PS 用咯。但系我好少数买日版碟嘅话咧，点算咧？都系 PS2 播咯。嗰阵时唔识破解，仲未识破解啊嘛，就 甚至。DVD 其实到而家仲系，其实而家 DVD 仲系有嘅，即系其实咧， 后屘去到 Blu-ray 年代都依然有锁区啊。不过只不过系因为香港同日本系同一区嘅，所以无论你买香港嘅碟同买日本嘅碟，或者系香港嘅机、日本嘅机，你都系同一区，所以你好似感觉冇锁到区咁解啫。 大家冇咁讲咯， 因为大家主要撞到嘅区嘅矛盾就系香港同日本啊嘛。咁台湾都系同一区啦。中国唔同一区，不过你都我估你好少会买中国嘅区嘅碟，而中国嘅 Blu-ray 就好 Q 多，都已经改到全区碟噶啦，咁样啦。 嗯， 咁就系呢个年系 DVD 年代系维持到而家仲系，其实去到早两三年啦，我嘅早两时咧， 而家呢一刻都动画都仲有 DVD 版嘅， 就仲卖紧嘅，我都就仲系仲有 DVD 噶。 尤其是女性向动画系好恐怖噶，好得意嘅，应该话佢嘅 DVD 版咧嘅销售比率甚至会超过一半噶。我问过相关有收买开嘅人。或者是圈子的女性，她会答，她答我的原因就是便宜咯。因为其实很吊诡，这个我们讲这么多媒体，只要是官方发售呢，价钱是不会差得几远的。会可能会有少少差距的。当年 LD 版会贵过 VHS 版少少，又或者是这个 DVD 版和 Blu-ray 版都还有少少差距的。但是过少距呢，我们一般男性向很少会的。所以你这个作品呢，如果是男性向的话呢，Blu-ray 会占咗绝大部分嘅销售数嘅，但如果系女性向嘅话咧，系 half and half 嘅，系几得意嘅一样嘢。到而家为止依然系嘅，呢个系现在进行式嚟嘅呢件事。虽然而家买碟基本上系为收藏都好啦，我唔知点解，即系总之会有个咁嘅分别喺度啦。总之我睇一睇。 冇嗱，即系讲下呢啲，其实好都几年前啦。好多啲漫画呢，好兴㗎嘛，漫画都动漫画动画化之后呢，佢漫画初回特点就送动画 OVA 嘛。 OAD 嘛。咪送 DVD 囉。当时网上学生会呢有好几集呢就係呢个方式出㗎，搞到呢就断咗几集冇睇到，就係佢跟住 OAD 出，全部 DVD 嚟嘅。叫佢睇唔到，搞到。 咁呢个有漫画自学组嘅，不过就我哋之前讲过啦，咁DVD 年代呢就去咗一好长嘅时间。不过调翻转咯 ，DVD 咧系从来冇改过佢入边嘅格式嘅，同 Blu-ray 唔同 ，DVD 绝大部分依然都系用紧佢好卵肥嘅 MP， 而 Blu-ray 咧就入边嗰嚿嘢咧就花呢碌咯，即系佢碟本身系碟，我碟还碟，入边咧有 MP 二，有 H 二六四，即系 AVC 啦，有 VC， 亦都有 H 二六五，即系 HEVC 啦，系乜嘢格式都有噶，即系佢入边你播还播。即系你个碟还碟入面嘅格式完全唔同，同 DVD 唔同。DVD 咧基本上系独一格式嘅，所以好早期嘅 Blu-ray 咧，你要买 Blu-ray 嗰时咧要睇清楚到底入边有个乜嘢。系好早嘅 Blu-ray 有部分入面就系塞个 MP2 入去。如果系 MP2 嘅话咧，佢唔单止个，因为佢压缩效率差咧。虽然啦吓，正版嘅 DVD 我讲正版啦，正版嘅 DVD 一只碟都通常最多放四话啫，通常系三话或者甚至两话。是咁样，就算去到 Blu-ray 都系一样嘅情况，所以你几肥都好冇所谓，佢系塞唔晒成只碟嘅，好多次都塞唔晒，所以有啲厂咧就会偷懒喺 Blu-ray 入边咧照塞 MP2， 反正我用唔晒佢咁一个 Blu-ray 单面都好啦，都有二十 G 噶嘛，佢用唔晒噶嘛，咁佢可以用啲肥少少嘅格式都冇所谓，咁较近代少少都已经用紧 H264 噶啦，咁样。当初你啱啱出的时候啊。对我哋观众嚟讲最重要咧，就系如果佢用 MP2 嘅话咧，佢真系可以俾个480你噶，就算系 Blu-ray 都好。呢样几嗰阵时要讲嘅叫伪 Blu-ray 咯，即系嗰个年代有段时间啱啱出嗰阵时，有唔多好多碟咧重新出个 Blu-ray 版，然后吸多次水。 但实际上只系为咗 DVD 版本跌定上去啫嘛。 最出名嘅例子就系 Air 就啱啱出动画出嗰阵时，啱啱好喺胶接时代，所以佢先出咗 DVD 嘅。后尾到 Blu-ray 出嗰阵时，佢又出多次 Blu-ray 版，但入边嗰嚿嘢基本上同一嚿嘢，系 upscale 咗，由本来480 upscale， 唔系原生噶 ，upscale 咗上720，然后卖 Blu-ray 俾你，所以嗰个画质系同正式后面会见到 H264 去压嘅 Blu-ray 咧系唔一样嘅、那个画质，不过就年代问题咯，即系因为佢毕竟佢系前 Blu-ray 年代出噶嘛。即系后尾到 Blu-ray 年代，我应该净系买个 EF 啫、，EF 应该就系 H 六四啦，应该系，我唔系肯定啊，应该系，即系咁佢就Blu-ray 年代咧就又系 Sony 想用 PS 3去做同样嘅推广啦，虽然就可以讲系彻底失败嘅，老老实实，虽然 Blu-ray 最终都战胜咗 HDVD 呢个格式，另一嚿嘢啦吓，呢、这个 Microsoft 牵手。以 Xbox 360为主的格式的一只碟啊，唔系唔影片格式，一只碟啊。当年就有这个两者之争啦，而好神奇地战胜方竟然系 Blu-ray， 因为根据我哋之前一路都讲嘅就系平嘅应该系会赢噶嘛，唔系最终系佢系 Blu-ray 赢咗， 真系噱头问题，亦都可以话系部机本身嘅问题。嗰阵时嗰个年代 ，PS3 同 Xbox 360系真系非常针锋相对啊，两边嘅各有支持者去打。HD DVD 系一种基于 DVD 嘅格式，佢入边嘅容量系比 DVD 传统 DVD 大咗接近一个 double。我印象中唔好记得嗰个实际数字啦，总之系大咗。而最大好处系 HDVD 嘅生产线只需要将原有嘅 DVD 嘅生产线少少改，有啲似 GD。我哋之前讲 game 啊，讲老翻嗰时都提过呢、這个 GD One， 有啲似佢嘅情况。佢只要改 CD 就够用到呢个一样，只要稍微去改佢个少少嘅生产线就可以用。呢、這个差距令到佢用 HDVD 嘅碟个成本系比较低啊，用 Blu-ray 其实比较贵啊。不过就最终系 Blu-ray 赢咗啦，大家都知道啦。 不过 Blu-ray 我觉得系点讲咧？即系一路讲就系，我觉得 Blu-ray 其实好夹一个叫做几不时不与我感觉嘅 Blu-ray， 就系佢好似一段好红嘅时间，但系事实上佢喺未真系普及到系人都有一部 Blu-ray 时候，佢就已经消失咗啦，已经变咗串流时代啦。即系例如阿汪，我屋企系从来冇有个 Blu-ray 机嘅，我屋企有个 VHS 啦，有个 LD 机啦，但系我系冇 Blu-ray 机嘅。 咁你有 PS 3啊嘛？ PS3 我唔算数啦 ，PS3 我都唔多睇碟嘅，我屋企系冇 Blu-ray 碟嘅。 我都有唔少嘅咁。 因为 Blu-ray 碟情况就系咩？佢红得好快，但系当佢叫做咩入主流时 ，Blu-ray 机开始周围卖到嘅时候咧，串流开始所谓嘅串流开始出现啦。 可以咁讲啦，光碟已经成喺 Blu-ray 年代已经变咗成个光碟啊，光碟家族啊，已经系强弩之末啦，已经系最后啦，已经系式微噶啦。等于 floppy 由 5.25 寸进化到3.5寸之后，然后会有然后了，就系咁简单嘅啫。 但 floppy 系维持咗好，但系3.5寸就维持咗好长时间啊嘛。但系 Blu-ray 到而家咧 ，PS3 已经好多年前，十几廿年前啦，大佬。 但系 PS3 出咗之后嗱，好跟住流行咗好紧，就系事实上 Blu-ray 嘅碟，我唔敢，即系以我啦，以我一个其玩再叫都叫玩呢类嘢玩得几多人嚟讲，我自己冇啦。我身边嘅人嚟讲，其实买 Blu-ray 机都唔系好特别多，即系唔会话你有部 Blu-ray 机就好威咁样。因为大部分 PS 用 PS 3睇都睇到咯，甚至系咩？嗰时已经开始叫做咩 BD 年代啦，可能 BD 算捻数啦，真嘅。 咁仲有另一个原因嘅，就系因为 Blu-ray One 嘅可以叫普及或者平啦。Blu-ray One 但唔似啱啱我讲嗰个情况，电脑用嗰啲啊，出嚟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平啦。出嚟的时候，如果你可以选择唔使写入的话咧，200-300蚊一只，嗰个叫 combo 碟啊，即系佢可以写 CD、写 DVD， Blu-ray 又只能读唔能够写嘅 combo 碟啊 ，combo 机啊，300蚊啫嘛，就好出嚟的时候就已经咁平噶啦，所以变成大家都可以用咁，但系 应该咁讲咧，就是 Blu-ray 嘅问题其实唔系部机贵，系碟贵，啲碟平，啲碟真系啲碟个价钱贵咗，价钱贵。相对嚟讲， 我觉得系因为入到 Blu-ray 之后就变咗正版年代咧，你冇再100蚊三只嘅老花碟用啫，你正版嘅碟从来都系咁贵嘅。 佢同埋佢冇得抄，即系冇得呢样嘢就系香港嘅情况啦。就你冇得，当你冇得话碟过碟咁抄嘅话咧，啲人就算啦。 系呢个人的确系因为可能系因为啱啱讲嘅 combo 啲问题啦。好长一段时间咧，好多人部机系冇写 Blu-ray 碟嘅能力嘅。佢有读，佢读就好早好普及咗，但系写就好少，就好后期先普及翻到人人都有。而当佢普及的时候咧，就已经好多机冇任何光碟机噶啦。你而家随便一部机啦，嗱，譬如我而家左手边嗰部机啊，冇光碟机啊，有乜必要啫？我都冇嘢要读咯。 嗱，依样嘢咧就系 Apple， 嗱，依样嘢咧就计翻 Apple 啦。因为 Apple 当时 iMac G3 咧，最啲人大家最记得就系咩？冇磁碟机。得副光碟，得佢前面个光碟机啫。咁点啊？点抄磁碟啊？啲人唔会抄啊。跟住嗰时咧，所谓啲唔系点 M O Drive 咁流行啲就系，因为当时Apple 咧，阿 Steve Jobs 咧就第一个系最先嗰批掉咗磁碟机咁戆鸠嘢嘅厂商。跟住后嚟咧 ，Apple 都系最早一批放弃光碟嘅厂商。 就系呢个咩？当年 MacBook Pro 出嗰阵时话佢冇碟嗰冇光碟嗰阵时啊，啲人喺度屌晒老母噶嘛。 当时啊 ，Apple 而家已经冇人记得噶啦。当时咧Apple 嘅用家咧根基系一定要买一个叫 Toast 嘅 software 噶，即系烧碟程式啊，叫多士奴啊。呢个程式系一定要买，因为你冇佢嘅话咧，你用死 Apple 嗰个内建烧碟程式嘅话咧，你呕泡嘅。你想烧 CD 啊、烧 DVD 咁样咧，一定要用嗰个程式。所以咧，嗰个程式好多时好段时间咧，我系随时跟机嘅。当然啦，系破解版啦。咁就烧 CD 啊、抄碟啊，全部要靠呢个程式咯，疯狂地烧咯。佢不因为功能几强大嘅，但后嚟咁 你碟而家冇碟机咯，而家 咁啊。另一个原因就系因为而家越来越唔需要 CD， 以前 CD 有个保留行嘅应用方法，原因就系载法，即系你嘅底板嚟到嗰阵时，啲载法全部放晒喺碟上面。而家就佢系用 download 的，同埋呢个旧机碟啊，或者 boot 机碟，或者系安装碟，诸如此类。 啊 ，boot 机 都系碟，总之都系碟啦，唔一定系 boot 机，有时就。 但自从 boot 机之后，有 USB 之后 ，boot 机之后，大家都开始唔用 CD 啦，咁啊。 一嚟要一日制作啦，二嚟就系而家系可以分割，会比较习惯就系分割咗一部分保留区域，你直接用嗰个区域去装你嘅 OS。而家你所有街上面见到嘅 notebook 绝大部分都咁样做噶啦。 呢个系咪呢个系 Mac 开始先定 Windows 开始？因为 Mac 开始先嘅，就系 搞先嘅。 系啊，开始喺佢 hard disk 挖一个挖一个十几 G 嘅位，就摆咗个 OS 落去。咁你 boot 机时你用嗰个 partition 开机，跟住咧就重产机啊 ，kick 卡嘢就用嗰个嘢做啦。 因为佢斩咗光碟机啊嘛，佢要谂办法去点样令到你部机去还原。你总要有机会会要还原出厂设定啊嘛。无论你要卖得好或者坏机又好点都好啦。咁如果你冇嗰碟嘅话，你会好困难。主要系你会增加你嘅客服成本。维修嗰边啊，有咩事冬瓜豆腐本来可以你重装就可以搞掂噶啦，但系因为你冇碟，咁你要重装怼过去怼过维修部，为咗减细佢哋嘅嘢，佢哋就发明咗呢个用 hard disk 去做 boot 机，过多一格会去搞。Windows 后屘好似系 Win 7开始啊 ，Vista 好似就已经有，我唔系好肯定啊，差唔多嗰个时间啦，啲 notebook 都会跟进咗去，又即系 hard disk。就会兼任咗呢个 CD 嘅嘢做嘅 旧机碟咯，即系你唔需要特登整嘅旧机碟咯。 以前成日要烧噶嘛，呢个 Win 九八嘅开机碟，就算系 XP 年代都系 Win 九八开机碟噶嘛。 同埋以前咧，Mac 即系以 Mac 人嚟讲，以前佢有Mac 人咧，佢叫 Ten Tube 嘅旧嘅维修程式，就帮佢执下啲事咁样。但系而家唔使烦啦，有咩乜都一年一次，用旧机模式。铲咗重新装，重新装嗰部机，因为一装嘅事系 format 翻嗰个 hard disk 嘅 SSD 啊，咁 format 咗 SSD 重新装嘅嘢，咁使乜旧机啫？使乜执改 file 啫？重新连根拔起，重新装过，跟住喺时光机里面将所有档案倒翻入嚟，搞唔晒。 咁另一个光碟俾 hard disk 取代一部分咧，就啱啱你讲一路讲嘅录影 hard disk 录影机。 喂，喺香港唔流行， 日本就好流行。 好流行，日本而家仲有啊！你可以用多巴士啊！你经 hard disk 部咧 ，hard disk SSD 个位置咧，佢 corner 写住佢会 corner 就系 PS5 专用、录影专用 SSD 啊，插只600 MB 嘅插落去，咁你插入个电视后面嗰个插头嗰度，咁就可攞，咁你就可以录啲电视节目啦。而家仲好多噶， 咁啊早期少少啦，唔好咁迟先，早期少少要 Y 翻到去 VHS 终于收皮嘅年代，或者系。退出市场啦，接近退出市场的年代，啲用家开始用到 DVD 年代。咁但系 DVD 有个问题就系写唔到，好长一段时间啦。嗰啲录影机系冇办法写 DVD， 或者系唔会专门整一嚿嘢，好咁 dummy 啊！你就咁揿个掣就录影咗你个节目，然后做翻嚟即系完全取代咗 VHS 嗰个地位嘅嘢。DVD 理论上做得到，你买只 RW 已经搞得掂噶啦。但系实际上用 DVD 嘅去做呢个样嘅系比较少啊，反而比较多系用 hard disk 啊。咁尤其是越后期越系如是，因为 hard disk 嘅容量不断成长，而家你买个十几 T 嘅都冇问题。咁但系光碟媒体停咗喺 Blu-ray 就20G 冇啦。虽然 Blu-ray 我好似冇见过 Blu-ray， 系见都冇见过啊。DVD 我仲见过用 UDRW 嘅去做媒体嘅录影机 ，Blu-ray 嘅录影机好似真系见都冇见过。我唔知系 冇啦， 所以大家已经系用 hard disk 噶啦，已经系。 因为 hard disk 嘅价钱真系急足平，好简单就系、是、到而家黑为止，一个六又进步咗啦。以前之前咧，2.5寸嘅 hard disk 咧，最多得5T， 而家6T 啦，升咗级啦，都1000蚊。喂，1000蚊6T， 你录几多节目都够啦，大佬。 嗱，睇你点放啦，睇你点放啦。 唔系，大佬你点？你大佬问题就系一只 Blu-ray 顶住50G，我当你啦，双层啦，50T 50G 好未啊？ 十只碟即系五百支， 即系 你有冇计到条数啦？即系你即系话你成五十只碟，大佬一即系你一诶一个 hard disk 去到咁，我计条数不如 hard disk 好过啦，满咗啊，买个新 hard disk 咯，价钱又唔系贵。 因为我个 DVD 嘅年代咧，就会有 hard disk 嘅位唔够，然后将啲动画啊嗰啲嘢烧翻落 DVD 度，虽然最后嗰啲烧出嚟嗰啲咧，最后都系唔见咗啊。唔系物理上唔见咗啊，系佢流失咯。即系我哋嗰阵时有个，即系好一边当嘢啊，系 FBI 专用碟嚟噶嘛。即系读月后即焚，即系因为佢个稳定性好差。压片唔会嘅，但系烧出嚟就好多时会出现咁样。所以点解 DVD 系冇呢咁嘅机，而只有 hard disk？ 因为 hard disk 基本上入咗落去啦，你如无意外，你除非出现啲坏鬼啊啲咁嘅嘢。之外咧，佢都可以一路读写落去，唔似你 DVD 烧完之后咧，可以两三个月之后就唔见咗啦啲嘢，即系而且佢个容量比单位价格可以用嘅容量，光碟类系冇乜价降到下降过嘅，但系唔系下降好多，但系 hard disk 就不断咁下降啦，又 疯狂嘅跌 啊！ 甚至而家 SSD 都好抵，即系而家系一好简单，而家啲人系用 SSD 录影嘅，咁啊 SSD 而家一个两 T 嘅 SSD， 两 T SSD， 如果你唔系买特别贵嘅牌子，都系几个水啫嘛。咁两 T 其实好多嘢噶啦，已经可以又话就系你唔使 cut 广告，反而而家全部数位数码化，你只要 set， 你只要喺录影程式上面揿低咗边个节目，咁佢一到个节目一播放时候，自动开始帮你录啦。 即系，但系呢一刻都仲有好多 hard disk 嘅录影机嘅。 当然平啦。 以我所知，日本嗰边因为容量大，够录啊，录完唔需要就系你。如果系 SSD， 你两一 T、两 T、四 T、八 T 都好咯，八 T 都好费用晒嘅啫。其实即系 啊，够其实讲真，即系日本够录，咁几多够录啦。我唔系换咗系，如果我哋而家仲录电视嘅话，我都会够录噶。 虽然啦 ，hard disk 本身呢样嘢咧，就有人预言过佢会好快消失，但系系讲紧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人预言 hard disk 将会消失。而全面被 SSD 取代的了，但到而家为止就暂时没有，因为它有个 都仲未死未死去，因为平嘛。 主要是容量的问题，它容量真的非常之巨大，而且它的读速不会差过 SSD 好多，是它是差，因为差好远，但大部分应用之中你没有感觉。 嗱，即系咁讲啦。以我自己个人睇经验啦，如果你唔系需要到好高速播放，即系你话你唔系玩打机咁样，其实咧一般 NAS 咧都系 HD hard disk 嘅话咧系够快嘅，因为讲嘢播片啫嘛。我自己个屋企 NAS 里面都系用5400转 server 用嘅 SS hard disk， 跟住再插多个4200转嘅 S 2.5寸 HDD 来摆嘢摆片。播片冇顺好顺格冇窒格， 呢个就关亦都关点解 Blu-ray 到而家都未俾人淘汰咁多年咯，十几年咯，点解到而家都未有新嘅嘢咧？因为冇咁嘅需要，原因唔系因为我哋睇嘅嘢冇进步，我哋由当年720就已经好靓，而家要 4K， 甚至开始有人推 8K 都好啦，因为我哋嘅压缩格式越来越劲，由当年 MP2 跟住去到 MP4， 跟住去到 H.264。跟住喺度265、266都讲紧啦，佢系不同一段影片同样嘅解释度，同样嘅影片，佢个码率系不断地下降，喺唔影响个画质或者系影响好低嘅画质嘅情况下，个码率不断咁下降，代表住每秒需要嘅容量越嚟越少，所以变成就系20G多，就哪怕同样都系20G咯啦，以前20G即系等于我睇2010年左右去睇一套动画20几分钟啦，系要讲紧300-400MB嘅，而家30-40MB已经 OK， 然后你睇唔出佢个画质有几大分别，因为当年用嘅系未必用 MP 啦，好多时都用 AVI， 同而家用嘅系 H.265， 咁当然有用264嘅话画质差啲咯，但系因为佢需求系不断下跌，所以佢唔需要再不断扩充佢个碟。所以调翻转，不断变大嘅 hard disk 咧，碾压咗光碟嘅需求。除非你要有将嚿嘢交俾人哋嘅需求，如果唔系，你就好少再需要光碟呢样嘢啦。你只要储喺屋企嘅啫嘛。 唔系甚至啲大 server 咧，其实都仲系 hard disk 嘅，平啊嘛。 哦，你讲呢啲咧，就调翻转讲啦。到呢一刻或者呢一刻啦，电脑依然有磁带机啊。我唔知大家有冇见过。 有。backup 佢攞 backup， 因为有资料系唔需要随机读取啊嘛。 离线式储存嘅 backup 全部系用磁带机，因为非常之平。 嗰嚿嘢係非常之巨大，大有幾大呢？我講米缸嘅，我每個人個米缸唔一樣大，即係你咁樣理解，佢嘅 size 大概係四部到五部 PS5 咁大啦。係啊，好卵大部嘅，要稱起嚟好卵重嘅。然後佢會去 server 度做備份 ，backup 完之後就離線儲存，係理論上安全嘅備份應該咁樣做嘅，異地離線儲存先啱嘅。佢用嗰啲嘢係用磁帶機嘅。一嚟佢就会不断读写啦，二嚟佢都唔需要跟翻你 server 嘅读写速度慢慢写啫嘛。 唔系，因为讲真，你需要做咩备份啫嘛。嗱，好似我而家啱啱新闻啦，2023年嘅咁 ，IBM 推出咗当前容量最高磁带机，提供单卷50TB 嘅超高容量，系50TB 啊。 咁其实唔系好大喎、啊 ，单咪嚟单卷咪咁。喂，讲紧就系对于嚟话好，对于啲需经常性濑嘢，即系嚟喺国村之前濑嘢咁样嘅单咧。喂，大佬，如果你每个唔使多啦。在每个礼拜每个你 engineer 备份一次，将你更新的资料备份一次，备份一次，咁喺冬瓜度附咪插喂十饼带插入去咯。喂，我十饼带500TB，我播100饼带好未啊？ 佢唔系饼嘅，嗰部成部机嚟嘅，好卵大嚿啊！ 但系嗰带嗰啲磁带啊，嗰啲旧嘅一卷带咁耐，喂，真系可，喂真系，喂仲有外面压缩嘅，咁压缩可能仲多啦，外面压缩啦，50TB 喂。用嚟备份，你一嚟唔系一饼带用晒噶嘛？咁你有咩事？冬瓜豆腐咯，成个 server 冚住重连嘅话，你插块带落去搞，将倒翻出嚟搞掂啦。 嗯，顺带一提啦，而家 server 用嘅 hard disk 大概系20-30T 左右咯，即系 但唔平噶， 冇三百几蚊。 但系就系磁带平好多嘛。 啊，价钱系睇下折嘅。咁 所以咪咯，所以而家好多大公司系仲系用磁带嚟做备份，备份佢仲要知道系电视台嗰啲，或者系啲大公司嗰啲 server。备份有咩冬有冬瓜豆腐啊？你去睇中一招啊！成个 server 冚住重连，一拍两散，又重新做个 server， 倒翻晒资料去搞掂。 咁翻翻嚟啦，呢、這个就因为 Blu-ray 入边嘅格影片格式嘅自由度啊，系可以不断咁去随住你嘅科技进步去用新嘅。譬如你可以而家用 AV1 或者 H.266 嘅话，其实个压缩比高更加高。咁你依然系20G 嘅状况之下，依然系可以放嘅嘢系更加多，或者系调翻转系你可以提供个更加高嘅解析度，你甚至 4K 都好啦，都冇问题。所以点解我哋就算我哋要求嘅画质或者系解析度不断上升 ，Blu-ray 依然又能够应付到。咁既然可以 Blu-ray 可以应付到，边个咁得闲去开发一件新嘅格式出嚟？你要明白，开发一个新媒体咧，你开发费好大嚿，生产费好大嚿，你转换嘅成本好高。咁既然 Blu-ray 搞掂，梗系加入 Blu-ray 搞掂佢啦，咁样。所以呢个就点解Blu-ray 会变成好有可能系最后一个嘅光碟，佢往后唔会再有新嘅啦。呢个系 时代唔同啦， 即系更加唔好讲而家嘅频宽啊嗰啲嘢，就已经可以去到而家一击嘅上下传币啊。唔系 B 啦，都唔系好出奇嘅事嚟噶啦。即系我呢边， 我而家好似咁，而家成嗰啲HBN 成日嬲我话2.5G，我哋有2.5G 嘅频宽，我话唔好兴趣。我心谂，屌我而家条 lens 最多你一支lens 喂 lens 你又行得一支，你俾2.5G我有鬼用咩？ 我而家呢边系下载速率系啱啱好1G币。即是如果用翻 公价嚟噶啦，正常公价嚟噶，已经系 唔系，如果你用翻香港粉宽频嗰只咧，系要叫8G嘅，因为系 bit 啦，佢嘅吉加 bit 啊嘛，我呢边系八，因为8GB 咯，咁样叫啦。咁而家系可以用网上即时串流去传送我足够嘅频宽俾我去睇，你 4K 又好，8K 都够啦。 嗱，因为一 G 币嘅一 G， 即系如果都系一 G bit 嘅话，其实等于125G 币啦， 125 Mbps 除八， 系咯，好快噶啦。咁啊，125 Mbps 系好快，其实系即系好老实嘅，想点啫？同埋就 Netflix 睇都系十几 Mbps 啫嘛。 同埋就系我哋，同埋都系我哋成日讲句老话啦。屌你快，你俾10G我有卵用咩？假如对方呢条水管得嗰几廿 K 嘅话，你知啦，通常因为大家心知肚明噶啦，通常真系影响你嘅速度唔系你嗰条水管有几阔， 人哋公开嗰条水管有几宽，如果嗰条水管系睇对方嘅水花有几快，而对方水花通常都可以搵慢 嘅。虽然系同媒体冇得噶，而家我同你可以咁样去隔住半个地球去录音，都系因为我哋嘅频宽足够地高，个反应时间足够地快啫。你记唔记以前五啊六 K 年代要用 Skype 倾偈嘅几咁痛苦嘅事啊？ 哇，嗰咪冇冇咪 Skype 有咁老历史咩？ 有 冇啊？冇啊？有咩？冇呃我喎 ，Skype 我印象中系应该系到2000年后嘅事嚟噶咯。 切，嗰阵时仲系用紧麦乐 K 啊，不过唔紧要啦，扯远咗。咁啊，总之随住科技不断咁进步啦，媒体尤其是碟呢啲嘢咧，除咗要交俾人，即系应该哪怕系交俾人都好啦，你都有更加各种各样嘅方法。老实讲，如果譬如我而家有只碟，要烧落去 Blu-ray 20G 嘅嘢，我要传俾阿杰特，其实咧我用网上传过去咧，都系好快嘅啫。 爆多， 虽然就冇去到完整地一击啦，一击跛啦，但系要传过去100-200 Mbps，好快，你20G都系讲紧几分钟搞掂噶啦。 而家你最其实要测，而家即系最后讲下啦，就即系顺便再讲埋就是，你只要用一切 BT 嘅话咧，你知道你可以测到有几快，因为 BT 嘅话咧，你就唔系好受你频宽影响，即系唔受你出面公开频宽，就睇你有几档案俾总传俾你啫嘛。咁你就可以悭啫，去到50G、50Mbps噶啦。五十 Mbps 其实都未去到尽啦，其实所以其实你高到咩2.5G 嘅话咧系多紧余嘅，因为用唔 就会变成你冇太大嘅必要去将一件媒体无论系乜嘢都好啦，去将佢传俾人哋。嗱，虽然啦，依然系咁样讲啊，你要将一个 file 由高雄传过去台北，最快嘅方法系将佢写落去 hard disk 入边，然后搭高铁上去。然后全国而家非常巨大的话， 系《史诺巴克》里面都讲过啦，《史诺巴克》啊，最大结局咪大结局，点解要飞车将名带送去？就系你揸架车将嗰盒武带送去电视台，快过你用网络传过去， 即系 同埋安全，因为冇得断线，冚家富贵。但系你飞架车上去，只要你唔炒车嘅话，你盒带肯定安全地送到电视台播噶嘛，大佬。 现实中嘅例子，我哋之前有讲过嘅《Gundam Seed》。嘅新版啊，喺好似系比利时入边播，其中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冇带冇，所有嘅冇带其实系一个黑碟嚟嘅，一个特制嘅黑碟啦。个冇带冇送到过去，跟住咁我哋可以网络传输啊嘛 ，OK 冇问题，要传20个钟头，因为你知冇带唔会系我哋用 Blu-ray 啊嗰啲咁嘅压缩格式噶嘛，佢哋要如果用传的话，因为佢哋嘅宽频唔算好快，要传20个钟头由日本传过去。 哇，我觉得搭飞机会稳阵好多， 搭飞机会快啲。 绝对会快啲，搭飞机肯定快啲，你肯俾钱得噶啦。 所以佢最后就系等选择等待啦吓，等我母带物理上咁传过嚟，就咁样啦。 其实而家都仲有好多系靠母带嘅，呢个就系啲史诺巴克嗰年代咧，都史诺巴克都唔系好耐啫嘛。当时访问就系咩？好多电视台其实仲系收母带嘅，你就因为安全啊嘛。 安全重点系安全，因为网上传输你唔知几时断，你唔知传唔传到，唔知中间会唔会有啲咩问题。 大佬叫。几十击个大佬佢都冇带鞋， 所以呢个就除咗呢啲咁少数，你必须要么系好大量，要么就系你翻预咗翻唔到嚟，或者一啲嘅嘢，所以你就唔再需要用交碟俾人呢件事。其实你谂清楚，你好耐冇做过呢个动作噶啦，将一件媒体无论系咩都好啦，要交俾人哋，手指偶然都会有，虽然经常就系俾完人之后就，我上次俾你个手指啦，唔知 佢去咗边，劈鬼咗，唔知入咗边。 因为太平， 唉，手指而家就咩手指 SSD 就攞咩啊，攞嚟收啲大档，即系收啲咧杂不楞嘅大档案，费事塞住部手机度。手机啊最紧就系，即系不过呢个就有机会再讲下啦。关于Apple 以 Apple 为核心嘅处理全媒体进化史，因为其实呢个系由我头先我一早跳开冇讲嘅。由当时嘅 MP3 player 到 iPod 到 iPod Shuffle，iPod Mini iPod Shuffle， 跟住一路去到而家。又一个一个又系另一个古仔嚟嘅，因为净系咁样呢个就我下一次再讲啦。呢、这个就因为 Apple 发展史有排讲嘅。咁大致上其实差唔多啦，讲到现代啦，都去到因为串流时代，我就唔讲住啦。串流嗰啲嘢就好。咁今个礼拜就回顾到呢个位地方啦。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